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啊继续有我刁拔同大肥喺度嘅， 原班人马， 原班人马。嗱，咁要讲下啦，嗱，因为咧，对于我哋评估呢、這个中共咧，系要调整香港嘅路线，你要一个换翻一个比较咧，温和少少嘅人。起碼咧叫做咧統戰香港大部分人啦，因為咧香港其實大部分人都係想要穩定嘅，係咪？個個求穩定，你政治上面咧唔好太過分，佢哋都唔理噶啦。咁而家咧香港出現一個局咧，佢哋點解我當時人哋同我講葉劉咧，我啊好似有啲諗法係，原因就係咧佢哋可以揾一個強硬得嚟咧，會有少少肯讓步嘅葉劉。就係、是、屬於依類人 啦，略為包裝得好少少。 係啦，因為佢有包裝，佢洗咗底嘛，去史丹福嚇讀過一年啲濕鳩嗰啲唔知乜鳩嘢就洗咗底。 仲有一樣，就電直就係整直咗啲頭髮， 冇再掃把。而家即係嗰個髮型就似翻一本師奶嚇，即係香港師奶都可以接受到嘅髮型。咁一個人咧，即係中國其實都睇穿咗你香港咧。DQ 你梁游两个议员民选议员，你哋香港人可以做到啲咩出嚟啊？佢睇死你噶，你哋冇反抗嘅余地噶啦嘛，你哋已经冇咁嘅吹鸡能力。咁既然你都冇乜反抗，其实我做咩都得噶。啲人话唉好惊啊，叶刘上台之后第一时间上廿三条，点会啊？ 上咗啦，廿三条， 分件 拆咗， 斩件已经上晒啦。喂，有啲咩重要得开 DQ 民选议员啊？佢出去讲一句唔啱听嘅说话。就唔俾佢做立法會議員，呢個係嚴重過廿三條啊！廿三條都冇咁嚴重啊！你諗下，有啲咩嚴重得過呢樣嘢啊？你香港人有冇100万人上街啊？ 10000都冇， 一萬， 但係咁我記住，嗰一萬咧係啲左膠吹出嚟嘅， 係啊， 嗰班本土派嗰啲係100嘅啫， 係啊，咁你點算呢？即係咧，你冇辦法嘅，你香港已經係去到一個咧，已經。冇大型運，冇一個冇辦法做一個大型動員，亦都冇一個人可以號令群眾嘅人，因為每一個大台一出嚟就俾人拆啊嘛，佢哋自食惡果噶啦，你叫替人頭者人亦替其頭，你自己將個保護神打爛咗，今次到到嗰班人哋啲嗰啲叫嗰啲冷戰放埋嚟嘅時候， 刀劍飛埋嚟， 你個保護傘本來都可以保護你，而家冇咗啦，你親手打爛噶嘛，係你哋。本土派趁势打烂噶嘛， 所以咪本土派消灭本土派咯， 啱啦。即系话咧，我哋喺度批评咗本土派咁耐，我哋系一啲成效都冇，叫一事无成。批评咗一年有多，但系咧梁仲恒又伟晶咧，叫做咧 做晒嘢， 加入本土派 就消灭本土派。 你睇而家叶普成冇噏冇晒声，本文前就走晒佬去读书。青年新政就瓜晒， 冇啊，基本上消失咗。 而家剩翻咩咧？陈泽涛咩？呢个陈嗰个 陈泽涛赢咗个选委， 赢咗个选委啦，有少少嘢啦。另外有一个、那个陈浩天，但而家又唔知点样。 陈浩天喺芒果佬度做节目咯，收货金咯。 咁一万年一个人嘅啫，佢嗰个组织 民族党 系啊， 得一万年一个人嘅啫。 佢民族咪就系佢自己。 香港好多个党都系得一个人做主席嘅，嗰个主席就系所有嘅党员嘅全部啦。喂，其实咧呢啲嘢咧学中共嘅、哦，你知唔知咧？喺50年代啊，叫做反右啊，当时咧就捉好多人咧，就话你系右倾翻案，唔系右倾啦，跟住又话反党集团咧，捉咗个胡风，唔系而家唱歌嘅、哦，系一个文学巨子胡风。 胡风反党集团， 冇错啦，就成立咗个胡风反党集团专案，最后捉到嘅人就系一个。 加埋 最后捉多个佢老婆嚟凑数，胡风反党集团就系、是、胡风同个老婆，跟住仲有丁玲反党集团，全捻部就系丁玲一个人嘅啫，冇其他噶啦，一个集团竟然一个人，所以咧佢哋其实施成中共嘅，系咪？ 嗱呢样嘢中共咧就喺香港都有用嘅，就点解啲人就会话有啲网台节目主持咧？就真係成日話呢個泛民班友有潔癖，話呢個職工盟有潔癖。點解選親嗰啲立法會呢、這個嗰、那個功能組別勞工界都輸，話佢自己唔去選，梗係唔係啦？人哋用全票制噶嘛。工聯會嗰班友就將啲工會打到散曬，佢多過你少少，咁咪贏你咯。呢條橋係喺香港有用過㗎，係用緊 㗎。所以佢劳联可以攞到席位系嘛？ 劳联就因为合作嘅，劳联系同工联会合作嘅，所以次次 都系听晒佢话噶嘛，都系听中共话噶嘛。 所以咧，通常三个位咧就两个工联会，一个劳联。 系啦， 咁變咗你冇你冇你職工盟啊，職 工盟冇啦。佢只要工會嘅數目多你少少，佢用全票制，佢就贏曬你啦。 咁你咪成立多幾個工會咯，同佢鬥鬥做咯。不過你又唔夠資源啦，人哋有錢，你冇咁多錢。 嚇、啊！呢啲一氣化三丁呢啲橋咧，就根本香港都係喺香港都有用嘅。 係。嗱咁啊，我哋讲翻今次呢、這个 选委 啦，1200人嘅选委啦。嗱，当然我哋好多听众都冇份去选，亦都冇得投票，亦都唔系选委系嘛。咁啊我哋在座三位都唔系啦， 肯定 唔系，亦都好似唔关我哋事。咁但系今次选委咧，刁拔你有啲睇法啦，系嘛？ 嗱，里边咧其实嗱好多咧都系以前赢开嘅，就继续赢啦。譬如话你一啲即系 IT 啊。会计啊、法律啊嗰啲就一路赢，有啲有斩获嘅咧。譬如我睇到一个咧，我就觉得好神奇啦。這个工程界， 系， 因为呢个系非常保守嘅界别嚟嘅， 系， 嗰啲系做，嗰啲系靠政府揾食嘅。 咁、哦、今次工程界有个姚松炎都赢咗立法会啦， 但 系即系叫做系咪叫偷袭成功咧？ 嗰、那个就唔系工程界嘅，嗰、那个系 工程界咩？ 嗰、那个唔系工程界，嗰、那个系嗰、那个系规划呢个 哦系喎，建筑测量好似系 系啦，及规划界嘅 工程界大肥都系工程界喎。 我哋冇得应该我哋算系运输 啊， 因为泥头车 哦泥头车哦系、哦、 工程界咧，通常咧就系即系工程师学会嗰啲咧，工程师学会咧就系、 是、哦即系陈旭明嗰啲啦， 只要几个界别啦，就系譬如话电机啊、电子啊、土木工程啊、电即系呢个机械工程啊嗰类嘅， 系 咁但系咧最。在香港工程师学会里面呢最大影响力的就是做土木那班。 是。 那这班呢基本上是很靠政府。 政府 我 是 稳食的。 没错。 直接要靠政府吃饭啦。 就好像今天你来做之前呢我刚刚没有在对面的湾仔同跟工程做拆楼的就是拆这个湾仔会展隔离那个运动场。他真的全部主要能够有钱买那些水力机我来我嚟拆楼啊，用水力啊，环保啊，系好高价钱一部机，但系因为只有做政府工程，佢哋先至能够买到呢啲机。 唔系因为讲真，工程呢味嘢咧，就真系好靠政府，系好多工程嘅。 因为你， 所以你记得当年， 你冇话靠私人噶嘛？ 系啊。 你记得当年咧，初阿董第一个呢、這个发展所谓发展局咧，就同埋呢个环境即系或者环保局系炒埋一碟，嗰个叫廖秀东啊嘛。 系 点解啲人咁憎廖秀东咧？就因为廖秀东咧就集中做环保嘢， 咁、哦、 咧工程就好多嘢就唔搞。喂，大佬搵食啊，大佬你阻住我搵食噶、啊。 佢哋叫冬菇嘛嗰阵时。 阿冬菇嗰阵时，所以啲人好憎佢嘅喺工程界里边。 吓 咁而家咧，工程界里边咧竟然都有15个位。各位當選 算係好犀利， 算係好犀利啊！以前真係基本上係冇嘅，差唔多係唔存在咁滯嘅嗰個力量。 係 咁，另外咧就有少少斬獲啦，譬如中醫咁樣，平時係上次係零嘅。 哦，今次三個， 今次執到三個，是 零的突破啦！ 今次執到三個。 中醫咧都係一定係會好好親建制噶啦，因為咧讀得中醫嘅人咧，大部分都覺得係大中華交嚟嘅。 係啊， 讀得中醫嘅人，咁所以咧有三個咧都算係叫做咧萬中無一噶啦嚇。 咁另外一啲比较另外一个失望啲嘅咧，有啲人觉得失望咧，就係嗰个文化小组嗰边咧， 演艺及文化 演艺嗰边咧，就周博贤啊、阿杨 输晒 嗰班咧就输晒啦， 输晒 就输晒俾阿汪阿姐啊、阿曾志伟啊嗰班。 嗱，呢个咧同我哋上个礼拜个节目第三节讲嘅係有100% 关系嘅。点解咧？你喺香港啊？你而家邊撚度有人攞300金啊？100金都冇啦，出碟邊撚 過？係賣幾千隻嘅啫， 幾千隻嘅啫。喂，而家真係咧，以前張學友、梅艷芳年代可以賣18金噶嘛，而家一隻100金都賣唔到。 仲要更正一個資料，要更正一個資料先。而家金唱片同白金唱片嘅標準同以前係唔同 嘅。而家一 standard 降咗落嚟， 已經降低咗。以前咧。金唱片是25,000张， 哇！ 白金唱片是50,000张， 哇！ 而家咧就系10,000张就系金唱片，20,000张系白金唱片， 哇！你谂下，香港啊，而家喺香港嘅市场已经系搵唔到食噶啦。你香港人啊，好似之前嗰个强国生患者讲，陈伟霆喺香港叫的士请，冇人睇得起佢，个个都话我不知道谁是咩陈伟霆。喂，喺大陆红到发紫啊！喺大陆都起码捞几亿啦。 你睇下叉烧饼个仔咪系咯，而家做一线最红小生。 喺、哦、香港又捞唔起噶， 做太监啫嘛。 刘海威系做太监仔，捞唔起。哇，翻大陆做咗一线小生，娶埋个杨幂系嘛？ 离咗婚啦？ 哦，离咗婚啦？ 未、哦？ 好易離咗啦。 未離婚， 未咩？ 人哋仲拍到兩個不知幾恩愛，你話你咁樣造謠，即係將我呢個節目落，即係啲質素降低曬。 喂，我點解我聽到唔同嘅嘢嘅？喂， 翻嚟搞清楚先啦， 真係，你恩愛如色。 嗱，真係啊，咁啊，再講個黃祖藍又喺大陸揾咗好多錢，你諗下啦，你喺大陸。佢哋嗰啲人啲明星都講過啦，佢哋冇辦法唔投共啊！佢哋就算唔係投共，佢哋一定要想討好大陸嘅市場。 但係文化， 佢上面俾好多錢佢啊嘛！你文化，喂，你見到黃百鳴啊、高志森全部入曬就係知道咁點解？ 但係有一個偷襲撞襲成功喎， 以東升啦， 以東升撞襲成功。 以東升佢冇講到明啊嘛，即係佢可能係支持民主嚇，但係咧佢冇講到出口。 佢都好明㗎啦。如果嗰次十年啊頒呢個獎俾佢，佢仲唔講到明？ 唔係講。讲唔讲明？即系你揾钱，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唔系唔讲明，我哋真系讲到 讲到明， 系啦。佢要揾呢个钱，但系我唔投共，只不过系咁啫。即系等于张学友，我要揾大陆嘅钱，但系咧你俾嗰个咩啊？我是歌手评判，我觉得我唔够水平，你俾几多钱我都唔肯做。我系唱歌啫，我卖我嘅艺，唔系卖我嘅人格。 哦，當然佢上咗岸 ，OK 啦。 你都唔係嘅，張學友所謂上岸，同而家黃祖藍嘅身家可能都爭三皮啦。 未必。嗱，張學友識得買物業，因為佢老婆叻，佢喺住喺淺水灣嘅深麻石嘅，值成億嘅。咁、啊、起碼都有間屋值成億啊嚇！嗰度聽講就敷皮工咗啦。 你睇李克勤而家嗱嗱聲啦，仲要得到咩啊？ 蒙面歌手 咩？蒙面歌手啊！全中国最受欢迎嘅男歌手啱啱得到喺广州，你都黐线嘅，你有几人识佢啊？ 但系佢就想到做蒙面歌手都做啦， 咪咯， 蒙面歌手系侧田， 佢第一个， 佢蒙啊， 佢都做啊， 第一个 啊， 我觉得咧，翻大陆参加呢个谁是咩我是歌手呢个咧系好贬低自己人格。你香港唱咗十几二十年歌，翻到大陆仲话俾人听，我系歌手啊， 唔系歌手啊， 参加 下低嗰个啊。比你更加过气嘅歌手咋，唔系咩人啊！你睇许志安，多谢老师，老你老母咩？同你同等嘅啫嘛， 系啊， 系咪先？文记一个， 系， 妖真系你离晒谱，下低嗰个唱歌嘅唔红啦，即系做评判，你唱得好佢评你，佢都冇唱得你咁好，然后你话，多谢老师。撚嘢人嚟噶呢啲， 唔系所以咧，即系咧，你喺对面对钱嗱，我哋其实都唔怪得佢嘅。面对咁大嚿钱，系人都会卑躬屈膝嘅，冇办法。而且上面嗰种即系，喂，上面等于夜总会啲豪客啫嘛，佢要侮辱你，攞一沓1000蚊纸掟你，掟到你饮为止，咁你咪饮咯。你袋嗰笔钱好过你出边洗碗洗一年啦，系咪啊？即系话而家冇办法噶，大学生出到嚟，毕业出到嚟，你唔怪得佢份人工少过洗碗嘅阿姐系咪？ 系真系， 真系噶，真系噶。 因为洗碗阿姐辛苦嘛，有1万几2万蚊一个月，因为少过呢啲数据， 唔止啊， 人哋唔请。咁当然，你讲啲极端，我讲平均啦。 唔系啊，唔止啊，而家最新啊。普通嘅茶餐厅整个洗碗啊，系差唔多60蚊个钟啊。 系啊，请唔到人啊，因为太辛苦啊。 真系两皮嘢都嚟啦。 系啊，因为都话你太辛苦啊，工扎铁够多人工啊，你做唔到咁解啊嘛，系咪？洗碗你点可能叫大学生去洗碗啊？但系洗碗系人工高过你大学生喎，因为辛苦嘛，冇人肯做啊嘛，又请唔到人啊嘛。都话啦，好多酒楼啊，嗰啲部长啊，要轮流去洗碗噶。因为请唔够人洗碗，咪做部长 亲自上阵， 部长洗咯。 喂，部长搵钱啊嘛， 唔洗碗冇部长做啊，你知唔知啊？ 系啊， 吓其中一间酒楼就系富林杨维嗰档嘢，啲部长系轮流洗碗嘅要。咁啊，讲翻啦， 仲有啊， 你讲翻个选委 呢度咧，最精彩一个咧就系即系689真系冇法子嘅选噶啦，嗰、那个叫建筑测量界， 系 竟然都出25呢、這个非建制派出25个中25个。 嗱，呢个咧，我咧就要讲翻我嗰6套论述啦， 即系由此证明咗你啱嘅， 由此证明我嗰套都系啱。点解咧？梁振英个牌真系喺东莞5嚿水 买翻嚟噶。 呢班人系靠真材实料去读翻嚟噶嘛？ 佢点样会投票俾你啫？ 喂，你谂下啦，喂，我哋咁捻辛苦，我哋识嘅，识得测量，我哋知道地政，识得呢啲规划，我哋真系靠读书读翻嚟嘅。喂，你都唔捻识嘅？ 系啊，你5嚿水？ 喂，你真系5嚿水买翻嚟嘅啫？你话仲话系仲粮联行嘅乜董事？喂， 合伙人 啊，伙人添啊！喂，你入咗行做捻咗20几年地产经纪，你冇入过行啊？从来都，你够胆同香港？ 同喺電視機講香港大撚把地要起冇物可以解決房屋問題，邊撚度啊大撚把地啊？係啊，起得先得㗎，大撚把地，利敦道夠闊啦，你唔喺度起得利敦道起樓？ 哦，佢可能攞住個 Google Map 喺度睇住，啊呢度未起喎，嗰度未起，哇咁多地嘅咁咯。 係啊，一座山啊，八仙嶺啊，起滿樓啊，嗰度係住50万人啦。 其實唔係。佢最主要咧，佢真其實佢見到好多地，佢真係想起。不過最弊有人收陀地咧，大佬啱啱啊！你喺橫州有人收陀地，你咪唔起得咯。佢計漏咗曬人收陀地啊嘛。 唔係啊，冇收陀地佢都又唔起得啊嘛。嗰啲叫郊野公園啊嘛，係咪？ 冇錯啦。 你望到郊野公園，如果可以填海啊，香港填幾多公頃出嚟啊？住2亿人啦、啊，可以係啊。喂，南中國海咁撚多地， 唔使啊， 可以先得㗎。 唔使，好簡單啫嘛。咁啊，將呢個維多利亞港填咗，佢咪搞掂咯？ 唔係喺淺水灣對開起多個香港，咁咪有兩邊有海景咯。咁你諗咪貴咯？係咩？嗰邊係又貴啲咯，又屈得分咯，兩邊屈得分。你明唔明啊？起多啲島，嗰啲島同島之間咧就係條罅喺度，咁咪變咗你又望我望乜咪全海景，全部都係賣30万蚊尺咯。系咪可以先得噶？即系讲埋啲鸠噏嘢，鬼唔知咩？鬼唔知种30个钟会发达啦？系嘛？你够胆买先得噶？ 所以咧，佢而家连自己佢连自己嘅老巢咧都搞成咁样样，你点算啊？ 佢边有老巢啫？佢挂个名啫嘛，大佬。 因为咧，啲人了解咗啦，知道佢个牌真系东莞5嚿水买翻嚟，而家叫做敌我矛盾啦。原因就系咧，你嘅牌就5嚿水买翻嚟，我哋啊读得好辛苦读翻嚟，所以咧我哋要反对你梁振英吓、啊，就系咁解啦。佢真系刁尽测量师嘅假噶，系嘛？佢真系唔肯识啊嘛。你仲话你个牌，你有牌嘅，你真系5嚿水买翻嚟，我够胆挑战你，系咪？你讲埋晒啲嘢，完全好似仿佛冇入过行咁样嘅。系咪先？ 咁另外咧，大家喺度笑咗好耐嘅咧，就系呢个法律界。 哦， 咁啊，30席就中晒啦，自然全包啦。但有一个人落选咧，系好多人好开心嘅。 系、哎、直情同龙八九唔连任一样咁同普天同庆嘅，接近啦，差少少啦，吓、 啊。大家系好 happy 嘅，其中一个人落选，大家系好 happy 好 happy。 汤家华， 冇错啦，呢、這个叫汤十一啊，人称十一哥。啊咁啊！但佢十一咧由来，大家就自己讲啦，我哋唔方便讲出嚟。 佢啊真系大镬，因为佢系香港咧其中一个，即系除咗李柱明之外，你 佢系香港排头五位嘅 top five 嘅资深大律师，收费系头五位最高嘅。啊， 咁所以公民党靠晒佢嘅筹款能力。 冇错啦，点解梁家杰唔够胆？因为梁家杰喺佢个级数嚟讲系争佢一班嘅， 争一争一决。 即系如果佢系翠河。梁家杰嗰啲系最多就系星河嚟嘅啫，系二班嘅啫，佢系一班顶人系二班嘅啫，即系争一个班次嘅，啊，所以咧冇办法，呢、這个叫做咧，公民党系即使点样唔同意呢个汤家华，当时都唔敢踢佢出党，因为佢筹款，成个公民党嘅开销就靠佢啊嘛，呢个当家嚟噶嘛，系咪先？冇办法噶。咁但系咧，今次佢咧个票数系啱啱31喎，仅仅呢个入唔到 第31名， 第31名。入唔到局喎，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啦。但系咧讲要讲法律界咧，要讲啲花边嘢。咁啊有啲法律界嘅大律师，即系有啲朋友啦吓，都系大众界别嘅。就你问我哋啲朋友啊，就问咧，喂，今次啊好开心啊，好感动啊，法律界赢晒30个。 上年唔系咩？ 跟住 上年唔系咩？ 点解？ 跟住咧，我哋有位我哋有位好友就答佢啦。喂，你系咪真系唔知噶？界界都系法律界都系民主派赢够晒噶啦，呢个系票仓嚟噶嘛，系从来都赢晒噶，你唔使咁感动噶，今次次次都系噶，反而赢漏一个就应该就叫输咗噶啦，系咪先？ 哦，赢29个就应该当输噶啦， 当输噶啦，已经 输咗个啦嘛， 输咗一个啦嘛，从来都赢晒嘅嘢系咪先？即系 NBA 真系打，即系 NBA 球星打去大陆打联赛，有乜理由输噶？有咩理由少过30分嘅一个系嘛？个人都得分系起码30分啦，系嘛？咁跟住咧，法律界仲有笑话，有一个都系大律师嘅资格嘅人士，就问另一位大律师，好好笑。喂，咩叫公民组别啊？因为呢个问题咧，喂，真系 大家呆咗。 喂，你系大律师嚟嘅，你呢啲嘢都问得出嚟，喂，你真系好唔好意思啊？又系吓、啊、东莞5嚿水买翻嚟嘅呢个牌。 唔、 啊、 系，所以好多咁呢个唔关法律事嘅，佢好明显咧就系呢个人咧就系离地得好紧要， 完全唔关心政治，都唔系讲离地，佢 事事都唔关心， 事事 这个政治完全唔关心嘅，对于系嘛，佢仿佛咧呢、这个大律师仿佛系一个工作，系一份喺份work， 连 job 都唔系啦吓，就系、是，咁所以咧好多呢啲叫做咧中产都十分之离地。 而家仲有咧呢、这个好嘅地方咧，就系、是、呢个高级教育界咧，所谓高教界， 高教界系咪赢晒？ 赢晒，赢晒就系边啲人赢晒啊？嗯，佔中嗰班啊， 哦，系戴耀廷、陳建文、 陳建，即係嗰班贏曬啊！而家仲有，有嗰班話投白票嗰班衰曬。 哦，投白票衰曬，啱啦。 衰曬， 咁你有票，你攞去投白票咪好嘥？ 投白票嗰啲話即係話呢個抗議到底投白票嗰啲衰曬咯喎！呢次 咁啱啦，咁你啱啦，你啲票留翻啦， 係啦，冇咗去投白票嘛， 你留翻屋企投咪得咯，係咪先？ 你投白票即係唔使你投啦， 係啊，你話定都唔要。咁咪翻屋企自己投俾自己啦。 不过咧，由呢次嘅选委启示咧，证明选委呢次咁样争法系有用嘅，因为真系变成咗决定咗选特首嘅关键小数。 因为以前从来唔系咁样争法嘅，而系冇出尽力嘅。 因为你去争，啲人屌鸠你，话你屌你老尾，即系加入共产党消灭共产党呢一套。 喂，而家證明咗嘅喎，你以由為徵，你以由為徵兩 加加入本土派 係得噶嘛？ 成加入本土派，消滅本土派， 冇錯啦。所以咧，一定要咁做啊！而家調翻轉頭， 而家共產黨都話咧，有得選就有變數。你哋今次加曬入，咪加入曬去，你睇到成個共產黨都重視你三百幾票，因為佢個範圍裏面，佢制定個系統裏面，你真係搶到你應該得到，而可以影響到佢。 係啊， 老撚土啲，撲街提名多兩個建制派入去，你鬼打鬼，一路分票都得，因為三百票咪可以提名兩個。 但有個先決條件，有先決條件。就是泛民自己唔好提名人入去，净系搞局嘅，即系攞三百票入去， 系啊， 还要赢唔到啦，就攞三百票去搞局， 你就成为咗一个咧，好似啲欧洲啲政党嗰啲小国咧，变咗一个关键少数，可能又你要同你筹组联合政府，即系欧洲就可以 要同你倾数， 系啦，或者同你讲数， 而家都会啊，因为好简单啫嘛，如果你当呢次系林郑、胡苏贞、 叶柳 三个， 仲有胡国兴啊， 胡国兴四个， 系， 咁我俾百五票。本身阿林郑唔够票嘅，可能真系中联办支持叶刘，我就俾百五票佢，然后俾百五票胡苏贞或者胡国兴， 胡国兴 系啦，咁佢哋两个 等你哋四个鬼打鬼， 系啦，跟住就等你两个瓜，然后冧票落另外一个度，到选嘅时候。 嗱，不過咧，呢、這個咧可能係你一個比較良好啲嘅， 係冇錯。 你要假設，你要假設佢哋唔提名泛民嘅人。第二個假設就係呢三百票係可以合作嘅。 係，同埋一個假設就係佢哋咧係冇私心嘅，因為咧如果呢三百票係可以有 bargaining power 嘅話咧， 即係民主黨第一個就衝出去啦。 就你就唔知會邊個第一時間、 啊、民主黨唔敢 開價， 而家唔敢嘅。 唔係啊，你係。估唔到佢第一时间去开价俾佢嘛？ 系啦， 会开价系会。 喂，好难讲啊！人性嘅嘢。 呢啲乳鸽，佢哋加入民主党，佢哋本身同老鸽系同一种型嘅，我先加入去啫。 系啊， 系咪 啊？ 只不过你而家后生啲，谂法有啲 唔系，讲嘅口号激啲。 冇错啦，你即系何启华，一俾狗饼你食，俾三千万你咋？唔系俾你落袋啊，俾三千万当年啦，话俾你哋社福界去做啲乜乜乜开位，嗱嗱声六十票全票， 咁啊何英华自己傻啫， 唔系自己傻，系因为我现兜兜我望住你，你真系俾咗三千万我开位啊嘛， 系 钱 去买位啊，等于 佢真系中咗招啊，何英华自己 唔系中招，因为佢三千万。 唔係，當然呢個係有原因啦，但係佢自己真係真心交嚟嘅呢條友仔。 哇！我就唔信 啦，當年咧係好多真心交噶。如果我哋要追究 哦，呢、這個 均衡 嗱，社民連全體有罪，好多社民連嘅 帶頭去圍堂工， 係啦，連埋林輝、雙輝啊， 美點雙輝、 美點雙輝咩佢嗰班人全部去圍堂工， 係啦， 跟住咧就話唐英年係點樣就令到梁振英嘅民望好高。佢哋仲講話同阿梁振英咧就係即係好關顧窮人啊乜乜乜撚嘢咁樣，喂，所以咧依班人全部都要追究。如果你認真講梁振英，我講佢哋係有份嘅幫兇。 陶君能喺佢嗰個節目裏面公開支持梁振英， 係啊，仲叫梁振英加入社民連， 係啦， 有冇出嚟讲对唔住？好似我咁做错嘢出嚟讲对唔住？ 系啦，对唔住就冇可能噶啦。但系我哋回带咧，我当时啊，12年之后揭发咗呢个梁振英屋企都有僭建，我话喂，你哋呢班人嗰啲社运嘅人士，咩双辉乜嘢，全部要保围，要去翻贝鲁道度保围。你哋围几耐唐宫就要去围翻几耐， 一个都冇， 一个都冇出现过。即系你哋做啲嘢咧，基本上咧系冇办法对得住自己噶。即系泥水佬聚门，过得自己过得人，你哋过唔到自己啊！你哋净系系嘛？你自己都过唔到，唔啱数。 嗰阵真系好多真心交噶。你哋社福界除咗一个何启华之外咧，仲有一个叫罗志光都中招嘅。 哦，罗志光就唔系真心交，罗志光本身就内奸。 冇错， 佢同埋嗰个叫做咩啊？同埋狄志远系同一只型号嘅。上，我俾你听下一个。好似张炳良嗰只，佢一有做官啊，第一时间扑入去嘅，佢系做唔到官嘅冯伟光嚟噶。 总之，逢系会点嘅都冚家产啦、 啊， 系啊，又系会点， 又系会点啊！ 屌你老味，根本上会点就已经全部都系冚家产。你我都话啦，你加入呢个组织当时，你嘅理念系完全一样嘅，你哋就想办法去做官嘅啫。 系啊， 所以咪而家全部谂住去做官咯。佢哋冇出卖过你哋噶，我哋会点就咁。当时新九组嘅时候，大家几由身，佢咪反对咯，系咪啊？所以做任何嘢，我哋睇以前睇落去一路系，你今日同我讲何启华，我净系见到3000万啫。你嘅人格就系值3000万，冇真心交。陶君衡嗰啲系落错注啫。 哦，陶君衡可能真心交嚟嘅。 佢个买，我唔觉得系佢同某某人佢隔篱久不久擦佢鞋嗰个人胡须邋遢咧，扮大只咧，凶人支持咗最卵 friend 嗰个支持咗梁振英2年啦，今日有冇出嚟公开道歉？唔好潜水啊！ 系冇用嘅，讲啲冇用嘅，系道乜鬼歉啊？冇得道歉嘅，即系你支唔支持一个人啊？同埋你嘅行为好成正比噶嘛？系咪先？唉，咁啊，我哋讲翻啦，我哋讲翻咧。我想探讨一个问题，香港呢依近依年半两年呢本土派兴起，其实呢是同一个叫即食文化好有关系。 是啊。 点解即食呢？佢哋呢觉得呢你泛民30年一事无成、啊、我要做啲嘢马上成功嘅。佢哋、啊、觉得占领中环呢是一个是戇鳩嘅嘢。但是呢当占中一成功嘅启动嘅时候，真係占领咗嘅时候呢，佢哋觉得革命嚟啦，听日就要建国啦，后日就要成立临时政府啦。 唔系个过程唔系咁嘅，个过程系点咧？一路咧就喺度闹， 系啦， 即系呢个叶，即系起码叶普啦，就一路喺度闹，闹闹闹闹闹，一大去到咧，人哋成咗咧，佢即系就话呢个咧就唔系占中，因为咧你哋冇占到嘅，你已经宣布解散咗啦。而家呢个雨伞革命就我带。是咁玩嘅， 我话写，我亦都点解讲啦？佢哋自己都讲啦，雨伞革命要出失败佬，但系我话俾你听，而家梁振英落台就系雨伞运动，唔系革命，我讲啊，雨伞运动成功嘅涟漪一路系咁样，一路系咁样前推，将一路嗰个影响力一路去，甚至你而家呢325个选委能够影响到。同你出嚟搏命，虽然佢哋未必同一阵线，但系佢哋而家令到香港人无孔不入咁去争取所有。我话俾你， 其实叫做咧寸步必即系寸 寸步必争，就系、是、由因为你雨伞运动嘅余波一路做出嚟嘅。所以我上次话我本身对香港嘅好即系好失望，想移民台中，但系我话而家可能个变数就变咗啦，因为你睇到而家咁样嘅影响。下一次有4年嘅时间去温功能组别，我都唔担保你一定过半啦。 仲有一样嘢，而家有一样好处嘅就系本土派冚咗旗， 系啦，全部统一咗之前， 叶宝成净晒，青年新政瓜晒，本文前去晒读书，跟住剩翻陈浩天、陈泽涛 都唔止嘅，咁你。梁金金呢啲咁嘅废人啊，中出杨子呢啲啊，都算系噶嘛？佢哋话 系啊，系啊， 龙思琪啊，咁啊，招显忠啊，不过呢啲都剩晒 冇啦。 我想讲翻一样嘢咧，香港嗰个即食文化咧，近依2-3年咧系特别盛行嘅。咁其实咧， 其实唔系香港嘅， 系周围都系，其实影响到全世界嘅。你见咧，嗱，欧洲英国嘅脱欧啦， 同埋嗰啲極有嘅本土派啦，或者美國特朗普啦一樣嘅，佢哋覺得咧，你哋做啲嘢咧太長時間啦，我哋要馬上成功嘅，即係好似啲師奶咁樣，早兩三年啲人訪問啲師奶，啊，你買呢只股票，你諗住點樣啊？我話諗住長線持有㗎，我諗住揸三個月㗎。係 啊， 喂，以前啲人講長線係講十年嘅，而家三個月叫好長㗎啦。 唔係，而家三個禮拜咋？ 一三個禮拜，我諗住買啊，我要五分鐘要成股㗎。阿沈大師、阿陳大師、李大師，如果你超過五分鐘，我覺得我輸咗㗎啦，咁樣㗎嘛。喂，你買落去要即刻升㗎。喂。买落去都唔撚升嘅，点解？喂，你睇你买咩股票啦？即系话嗰个香港嗰个叫做咧即食文化。嗱，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咧，我哋讲埋少少即食。